我爸爸坚持好音乐好内容。你好，我是郭靖。 我等着你回来，我等着你回来。 跟住落嚟要同你讲嘅呢一个怪异事，系一个网友喺网站留言嘅故事，一个发生喺公屋嘅灵异事件。公屋入边有嘢。嘉欣。敏敏和小智是好闺蜜，敏敏和小智由外地来到这个城市读书，所以两人合租了一间公屋的小单位住，而住在附近的嘉欣就经常上去他们屋企玩。这个小单位的间隔算是半开放式的，除了厨房和厕所之外，客厅和房并没有任何的间隔，完全是开放式的。在大门入口处左边和右边的位置分别是两张睡床，直走到尽头就是饭台和几张座椅。这一晚特别炎热，敏敏约埋嘉欣回自己的屋企喝酒煲剧，突然间就有怪事发生。敏敏原本还在批评部剧的情节的时候，突然间由梳发跌落地下，全身抽搐，口中仲发出痛苦呻吟声。嘉欣同小智见到咁嘅情形，以为敏敏发羊掉啦。当嘉欣捉住敏敏嘅肩膊嘅时候，敏敏突然间眼睛透出绿光，口中发出奇怪嘅声音，然后用力挣脱嘉欣，将嘉欣推倒地下。小智见到咁嘅情形，就大声叫：嘉欣，快啲去我床头攞嗰串佛珠过嚟！边讲，小智边用力将敏敏压喺地下。嘉欣唔知道发生咩事，只系听小智嘅说话，快快将放喺小智床头嗰串佛珠攞过去俾小智。当小智将串佛珠揿喺敏敏心口嘅时候，佛珠链即时断开，佛珠散落满地。就喺嗰一刹那，敏敏突然间停止唔喐，好似晕咗咁。成间屋只是听到佛珠跌落地下发出的声音。过了一阵，见敏敏没有反应，嘉欣立即抱起敏敏到床那处，而小智就打电话叫救伤车。嘉欣见敏敏满头大汗，就随手拿在身边条毛巾，想着帮敏敏抹走汗水。突然间，敏敏打开眼，好凶恶咁望住嘉欣，嘉欣吓到企咗起身，敏敏捉住嘉欣只手，有一把男声由敏敏口中传出嚟：你唔好带佢走，佢系我噶，佢系属于我噶。小智立即攞起几粒佛珠向住敏敏掟过去，当佛珠接触到敏敏嘅身体嘅时候，竟然好似炮仗咁爆开，敏敏亦都发出尖叫，然后再次昏睡过去。我哋要即刻带敏敏离开啊！小智讲完就拉住嘉欣，两人合力抬起敏敏。奇怪嘅事继续发生，两人行出门口准备入电梯嘅时候，突然间发觉敏敏变得越嚟越重。三个人当中，敏敏系最瘦嘅，一个41公斤都唔到嘅女仔。在这一刻就好像一个大男人的重量，两人很辛苦才将敏敏拖入电梯。当电梯来到底层，电梯门打开的时候，两人见到一道奇怪的光照射着电梯，然后两人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由电梯飘了出去。两人都好害怕，快快抱起敏敏出去。这个时候敏敏的体重又变回正常了，两人很快就将敏敏抬到公屋大堂的门口。救伤车这个时候亦都到达，两人跟着上了救伤车陪敏敏到医院。到了医院， 文文终于醒了。医生帮文文做了一个详细检查，并没发现任何的问题，于是就建议文文留院多观察一晚。小智就问文文记不记得发生过什么事啊？文文想了一下就说了，当时看一下电视，突然间我见到门口企住一个陌生的男人，他向着我冲埋嚟啊！之后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个男人是不是你说几日前见到那个啊？佳欣问。原来文文几日前被一个陌生的男人跟踪，有一次文文仲在公屋的大堂大胆地闹走了那个陌生男人。哎呀，就是他啊！文文大叫起上来，原来一直跟踪住他的不是人，是鬼啊！小智就立即打电话给他在乡下的妈妈。原来小智妈妈在乡下打理佛庙的，几年前全心投入修道，串佛珠还是小智妈妈亲自做给小智的。小智的妈妈在电话上吩咐小智问文文有没有执过什么东西回家。文文想一想，他记起自己在楼下遇到一户人家搬屋的时候留下了一条玻璃吊坠颈链。文文见那条颈链很漂亮，就想着拿回屋企，得闲的时候就摆上二手平台那里卖。小智妈妈要小智立即回屋企，用红布包住条颈链，然后拿到小智妈妈指定在公屋附近的一间寺庙，给那里的一位师傅超度和烧毁。回到公屋已经是清晨，小智和佳欣拿着条颈链的时候，感觉天旋地转，好晕，好不容易才将条颈链带到那间寺庙。师傅打开红布就说，条颈链是那个男怨灵送给女朋友的定情信物，他太爱他女朋友，就算死了都放不下。师傅之后就拿入寺庙度超度，佳欣和小智亦都没有再觉得晕，觉得不舒服。回到公屋的单位，小智在清理屋企的时候，佳欣就到楼下打探消息了。咁啱就俾佢遇到一班喺度打牙教嘅街坊。班街坊话，原来个男人嘅女朋友宁结新欢，痴情嘅男人同女朋友同归于尽，所以应该系南怨宁知道咗敏敏攞咗条颈链，要报复敏敏。当家人听到班街坊喺度讲紧敏敏嘅事，就借啲耳翻上楼啦。之后只见有一对夫妇走出公屋，细细声咁讲，好彩我哋特登俾咗条链个女仔啊，我都话个女仔打扮有啲似我哋嘅女㗎啦，个冤魂呢一定会跟住个女仔㗎，我哋呢次甩烂啦，唔会再俾嗰隻嘢跟住啦。有啲嘢真係唔好乱执啊！你以为係执到好嘢，分分钟你执到嗰啲嘢返屋企就大镬㗎啦。唔好错过每一期嘅怪异，继续守住，会有更多怪异事件同你分享。 你正在收听988坚持好音乐好内容。你好，我是林家谦。